也是咱们老百姓最需要去解决的这个问题啊。 对。 那为什么一通一贯疗法它就能够做到这一点呢？ 嗯，举个例子吧啊，就像是咱家的那个下水道啊、堵了，你想要疏通它，你至少得从那个下水道里掏出点东西吧。 对呀。 你看到那师傅上你们家来掏了，哎，头发抹布啊什么的都从里头掏出来了，哎，你说哎这回是的啊，肯定是要好多了，掏出这么多来。 嗯 啊，那么既然我们讲它能通咱们气血经三大通道，那三大通道里的毒和瘀就会以一种形式它排出来。这些瘀毒呢，它会通过咱们的大小便啊，眼睛的分泌物就是眼屎啊、耳屎啊、鼻涕啊、出汗呢、打嗝啊、排气啊等等一些个方式，它会把它们排出来。那么在这个排的过程当中，大家伙说咱们就是看得见的，真的是看得见的，而且你能够感受得到的。 嗯， 那么随着这个淤毒在气血经三大通道的不断的排出，你的身体就会轻松愉悦，你就会一步一步的感受自个儿的这个病情啊，它就得到恢复，身体呢一天比一天舒服。以前我公爹总跟我说，他说桂英啊，这人呢衰老的过程就是淤毒不断积累的过程。那么当这个淤毒在人的气血经三大通道中积累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，人就病了，最后呢毒死了，那当然人就没了。所以这一通一贯疗法解决的是咱们老百姓最需要的问题。大把吃药的一体多病的，身体没啥大毛病，就是整天不舒服的、难受的啊，不是失眠多梦、气短心悸，就是厌食、腹胀、尿频的啊，都应该试试这个疗法。 嗯， 别没事儿总上医院去交保护费。上医院交保护费呢，他还不一定能不能够保护到你呢。那大伙儿说是这样的吧。啊，我这个老太太说的还算是实话吧。啊，就像前些年啊，接诊过一个患者，姓啥呢？姓程，成功的程、啊，女同志，51岁，来了之后，首先把手递给我了。你看她不说话，她先把手给我了，意思就是先让我给她诊诊脉。我一看这个架势，我就知道，这位是来考大夫的。 哦， 其实呢，她进来之后啊，我就看她那脸色就不好，发黑。啊，灰淘淘的，两个脸蛋呢还有那种黑里透红的那种东西， 嗯， 就像小年轻啊，扭秧歌打那个胭脂水粉的两团，就那种感觉啊，脸蛋上打的那种红。你看我摸他那个脉的时候，我就觉得他那个脉跳得特别的急呀、啊。 哦， 啊，像什么呢？就像那个涨大水了，波涛汹涌那种跳的急。完事儿了，这一阵子过了呢，他又特别的弱、 嗯、 啊，我们管这种脉叫红脉。 红脉， 哎，就是跳的特别厉害，说明这个人的心脏肯定有问题。 哦， 那我刚才说呀，这老妹妹脸蛋子黑里透红，那个位置就是我们心脏的反应区，这个就是典型的心气不足。你看就这经验望诊就告诉我这个女同志心脏有问题。我就跟她说了，我说你心脏不好，而且这病呢你动过手术。这老妹妹一听张个大嘴，挺吃惊的瞧着我说，您老说对了啊，我这是2012年的时候做了一个射频消融术。我说我知道这个手术，这个主要是针对心脏有严重的心动过速、房颤早搏病重的人用的，这个就叫射频消融术。实际上这个方法是西医 对急性心动过速、房颤、早搏的一个应急的手段。这属于什么呢？手术啊，这个不到万不得已，一般我不建议大伙儿去做这个手术。 嗯， 做这个手术呢，第一，它挺痛苦，也挺危险，整不好呢，也容易死人。 是吗？ 哎，这个东西不那么简单。 哦， 做的时候一般患者处于清醒状态。 嗯， 要不说这个心脏手术它遭罪呢，人属于清醒的状态，你说这玩意儿它吓不吓人呢？用那个电流一阵阵的刺激你的动脉血管的内壁。 哦， 你每一下这病人说实话都有一种要死的那种心。那么做过这手术，下回给你多少钱你都不愿意再做了。啊，花钱遭罪呀。 嗯。 你看我们接触这些事儿多了去了。所以这手术一般中医大夫都不给开。万不得已不去做。这个时候我就跟这个病人说了，我说你心脏的问题还挺大的，我说我看看你的舌苔。他伸舌头一看，哎呦，这老妹妹的舌苔就跟那个地图一样。 嗯， 就是地图舌。 哦， 就像是被那个开水烫了一样啊，这儿一块那儿一块，有的地儿没舌苔，有的地儿一块块的。我说你把舌头往上翘，我看看你舌头下面。这老妹妹舌头下面两条大青筋啊，这个叽里拐弯，又粗又黑，这心脏一看就不好。但是看她这个舌苔来讲，这个老妹妹这个胃消化这块也有问题。这个时候呢，这个病人他自己就说了啊，我以为他一直不说呢，他也自个儿也说了啊，他说我这口腔总爱溃疡。我说你这胃火挺大。老妹妹说我知道，我便秘七八天一大便，而且这嘴里的味儿还特别大。我自己知道我胃火大。我说你知道你胃火大，那你为什么不调呢？她说我就想调心脏。我说你可别犯傻，这两个问题，一个是心脏，一个是胃。心脏是心血不足，胃是胃火的问题，你都得调，你不调都有事儿。一听说胃的事儿，这老妹妹她就跟我聊起来了。她说老大夫啊，你说胃的事儿，我这胃啊还真的挺严重。去年12月份做的胃镜，里边长的息肉，说还不能手术，说息肉太小了。 嗯， 让我一年当中要定期的去检查一次。我说你这回找我主要是因为什么呢？老妹妹就说了，我这大老远的来，不瞒您说，我主要还是看心脏。有时候我这个心呢燥得太难受了，完事儿呢我这心口窝就不舒服，我就琢磨着让您给调一调。我说不行，你不光是要看心脏，你这个胃的问题啊也得看，我稍带把你的胃病还有便秘的病呢通通的都调一调。你看我这个人就这样，我可不是那种吃凉不管穿的那种大夫。说你看啥病，我看感冒，行，那我就给你看感冒。你爱得啥病你就得啥病啊，那不行。真正的中医不那么看病。我都知道你胃不好了，你不调胃将来还得出事儿啊。 嗯， 因为这个五脏六腑啊它都是联系的，你都得给人调，你看见了你知道了你就得调。我就跟他讲，你这胃里长息肉那不是什么好事儿，这东西啊它容易变，趁小给它弄下去就不用开刀了呗。所以我一看这女同志一身的病不说，而且心脏心动过速、房颤、早搏，还有胃病，这些个病都不轻啊。 嗯， 我就跟她说，我说你这个病啊，要说呢也没那么复杂，室性的心动过速还有房颤、早搏，这都属于器质性心脏病的这个患者才会出现的。 嗯，徐主任，什么叫器质性心脏病啊？ 这个呢，器质性啊，就是说，你的心脏 本身就是出问题了。 嗯， 啊，大家也知道，心脏不得24小时跟那蹦蹦蹦吗？ 没错， 它轻易不会出问题。但凡是心脏出了问题了，那都是心血管先出的问题。 哦， 血管呢，也就是咱们说的血脉，如果血脉常年被垃圾毒素给它淤堵了，那心脏的泵血跟回血它都会受阻。那大家伙再想想，一个水泵它在有淤泥的那个有杂质的水里，你说这水泵它能正常的运转吗？ 嗯， 得不定蹦蹦蹦被什么泥巴呢水草啊给卡死了。咱的血管里它有垃圾毒素，心脏往外泵血的时候它要不断的加劲儿，而往回回血的时候又回不了那么多。那长此以往下去，最受不了的三个地方就是心室、心房还有心肌。心室出血的时候它出不去啊，回血的时候紧忙的回不来，那就是心动过速或者是过缓，心房出问题了。回血不及时就会饿得哆嗦，那就是房颤。心肌呢不断的来回使劲儿，它就累了，就像人干点重活你是不是也得大口喘气呀？ 嗯， 啊，那心肌它一累那就是早搏啊。所以我就跟他讲，这病根啊就是你的血脉这条通道不通，有淤毒，所以直接简单有效的就是用一通一贯疗法进入血管，它里边的活的分解酶能把大的血栓还有斑块呢给它分解了，那歧化酶呢能把各种分解开来的胆固醇啊、甘油三酯啊等等把它包裹起来啊，运载酶呢就像是运垃圾的车一样再把它们呢排除体外，这个就是中药发酵才能出来的活的。 嗯， 啊，到这儿不是就完了啊，还没完，然后关键一点那就是通过一贯啊，咱听众朋友别以为哎呦只要有了一通一切都 OK， 错了，一通一贯哥俩少了谁都不行。然后通过这个一贯能直接的顺着咱的血脉到达咱们受伤的心室、心房还有心肌，修复他们，让他们回到正常的功能上。所以一通一贯疗法就这么两步，简单快捷，包括胃病、便秘这些个病也都是一个道理。而且我问他，我说你来找我之前是不是挺怀疑我的，我这话一说他乐了，我说要不然你也不能一上来啥话不说，他说他说是因为我这些年呐，没少花钱没少治病，把我给治怕了。我说那你到这会儿到现在你信我吗？他说信呢，因为你不但给我看病看得都对，而且我感觉您处处在为我考虑。他说这话呀我也乐了我说你呀不用现在信啊，现在信还太早，我给你开的药挺特别，是能亲眼看到身体的变化的方法。你这个病你回去呢就观察你的两个手心，你看看这个手心它出不出汗，这个跟治疗你的心脏病有很大的关系，因为心脏的通道在手心啊。第二个，你用药以后可能会打嗝或者是口气啊更大，因为胃经在排毒的时候会通过这些反应出来。第三个，你的大便便秘的情况会改变，如果见到这些变化了就说明你有效了。我交代完服用的方法，患者高兴的就走了。之后呢是约摸过了大约十来天的时间， 嗯， 啊，他来告诉我手心出了很多汗黏糊糊的，又过了七八天他又告诉我不断的打嗝排气 啊，说最让他高兴的就是大便顺畅了。然后他就跟我讲，他说徐主任呢，我现在口气很大，我自己都能闻到。我说那你的胃的感觉现在怎么样啊？哎，他说胃倒是挺舒服，以前吃点米饭吃点肉他就烧心啊，总不消化，现在都能吃了啊，到吃饭的点儿我就感觉饿了。我说很好，这口气大呀，那是因为在给你的胃排毒呢，随着这个毒它越来越少，那你的口气呢就会慢慢的消散的啊。就这样一个强化大周天之后，他的心动过速没犯过啊，再也没犯过，平时不心慌也不胸闷啊。这位女同志自个儿就说了，以前上来房颤的时候要死的心都有，心没着没落的一跳跳几百下，心呢就感觉要翻个个一样，要蹦出来一样。哎，用上一通一罐，说再也没有受过那种罪，也没早搏了。他去做了胃镜，医生跟他讲，你胃里的息肉几乎没有了。所以大家看，这位女同志以前呢没少给医院交保护费，还没少受罪，但是简单的就这么一通一罐两步就解决了身上的好几个病。但是呢，这话呀也得说回来，大伙儿觉得用着挺简单，实际上这里头包含了几代人的心血。这一通，这是利用复杂的中药发酵技术，选用特定的草药配伍发酵，在特定的容器里，特定的温度湿度的环境下进行发酵。一个直径50公分的坛子放进去，每一次的发酵物我们是放了9斤左右，不超过10斤 哦。 每一次发酵期是3个多月，就是100天，那能出来多少，就是一个坛子最后出来的就是厚度大约3毫米厚，但是却拥有几十亿的活的有益菌，还有酵素以及活性酶。也正是因为它是活的，才能见毒吃毒，见瘀破瘀，打破我们的气脉、血脉、经脉三大通道。一罐呢，是用葛芥、藏黄参28味秘药组成的，一年才能做一次。元阳到达病灶，那修复的速度是非常非常快的，就像是手上刚刚隔了一个口子，抹了点啊，为什么有的一晚上就能长上啊？膝盖磕了个包，抹上就能消肿，就是因为它的修复力很强。所以通过三大通道直接灌入到病灶，修复病灶。正是这不一般的两种中药古方方剂能同时出现，实属不易啊。我想呢，也就是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呢，能有这么个机会吧。啊，所以我就在想啊，我是真的想让大伙儿都能够用上，能少花点钱治病咱就少花点，所以呢才给大伙儿争取了1500块钱的健康储备金。大家伙儿拿到这个钱就可以用在一通一罐疗法的治疗费用上啊，不是说我老太太说咱们老兄弟老姐妹们没钱心疼钱，我不是这意思啊。因为我知道咱们都过过苦日子，有钱也好没钱也好你都得省吧啊，咱们都这个岁数了，你能挣多少钱呢？现在好一点的一个月啊这个5-6千退休金，还有的呢一般的就是1-2千啊，就这么多钱，那不好的还没有这么多钱，那咱们不得都省点吗？咱们到老了也没有什么外快，有的人还没工资，有的人也没什么额外收入，

我跟您讲啊，我这儿给你直接呢批1500块钱的健康储备金啊。 哎呀， 您这个病呢、 哎、 我刚才简单的也跟你分析了，百病啊就跟气脉血脉经脉不通有关。那么这个健康储备金呢就是用于我们这次一通一贯疗法的、 哎、 啊。您呢这个在这个上面就给你直接减免了。 哎呀，我也不心说，哎呀，我要能得到徐主任的帮助，我能得到徐主任的这个帮助，我太感谢了，我太感谢您了。 我尽量能帮一个是一个。 嗯、 好了，咱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、 哎、 啊，不用谢，不用谢啊。 谢谢徐主任，谢谢徐主任。 不用谢，不用谢。 再见吧。 哎，好， 再见吧。 好，再见。哎， 哎，好。 提醒一下，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，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，可以在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来进行参与。400-108-1661 400-108-1661 400-108-1661。好的，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。 这位朋友你好。 哎，你好，你是徐桂英吗？ 哎，对，我徐桂英，你好，请讲。 那么我就介绍我的病情吧。我现在还住院。 啊，在住院是吧？啊。 啊。 啊。 我主要是什么一个冠心病在这检查的。 啊， 冠心 病。嗯。 心绞痛。 嗯。 还有那个，已经发展到心衰了。 你多大年纪？ 我岁数倒不大，才62。 才62就发展到心衰了。 啊，我说要说嘛，这什么？检查出来到现在是为止，已经给我20年了。 那就没有好好的治吗？ 治的，我这他妈最近这3-4年，一年在那两三查院。 嗯。 再一个吧，我现在怎么的，肾上骨头不紧，骨头摁么都疼。 嗯。 嗯。再腰疼。 腰疼，骨头疼。 嗯。 嗯嗯嗯。 在这个我在医院做了个彩超，心脏有反流。 嗯，心脏反流，嗯，比较严重的 对， 嗯嗯， 反流面积达到2.0了。 嗯，所以医生让你住院了是吧？ 啊，我现在正住院呢。 嗯嗯嗯。 嗯，我听你讲的太好了，我这个。拜托你， 啊 给我出什么出主谋话去？ 啊，这个、咱们说呀，这个不管什么病啊，之前呢、我都跟大伙儿讲，在这个中医治病方面呢，我们跟西医呢是不一样的。我们中医治病呢，就是把你这个人呢看成是一个整体，而不是把你的这个病啊分门别类。那么在我们。啊，对这个不管是什么病，是您的心脏病啊，他的这个骨关节病啊，他的肠胃病啊，不管什么病，其实就是考虑到身体里有毒淤虚，淤堵了人的气脉、血脉跟经脉。所以呢，你这个心衰，啊，按这个中医理论上来讲，就是你的心气儿、心阳虚损失调为本。淤血、痰饮、内停为标，那么还有呢，虚实夹杂，包括风啊、寒呐、啊受风、受寒、受热啊等等啊形成的这个病，它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。那么这个复杂的过程，咱们不能被这个病牵着鼻子走。你今天这儿不得劲儿，我给你治这儿；明天那儿不得劲儿，我给你治那儿。那么在我们中医呢，在治疗方面呢，就分两步走。就是一通一贯，啊，通，通你的气脉、血脉、经脉，让它进入人体之后，把气脉、血脉、经脉打通，通了以后，咱这个药走的通道通了，我这个药才能进去，灌元阳，元阳之气啊，它是一个对人体各个病症的一个很好的病灶修补。一通一贯，它是一个看得见的。如果是心脏有问题的朋友，用我这个方法，往往他会手心出汗。如果手心能有汗出来， 那你的心脏的不舒服憋闷感就会轻很多，你的血压就会稳定很多。那么我说的一通一贯的疗法，它通了你的气脉血脉经脉，那么气脉血脉经脉都通了，说明身体当中的毒瘀虚基本上排的差不多了，那么原先不通则痛，你的痛它就不疼了。但是有一个，就是有可能你用了这么几天之后，你原本你有点疼的部位会特别疼，就是通到这儿了它会特别疼，或者是冒凉风，或者是酸，或者是晚上这腿呀、啊、这胳膊就不知道该怎么放。但是过了这一阵儿，通了以后，你就会觉得人的精气神儿各个方面都特别好。 哎，你这么说我这个病情是好的 啊，能好起来呀、啊、你放宽心、 嗯、 不要太压力大啊、 嗯、 还要按时辰来用药，按时辰就是晚上的9点到21点之间是心包经当令的，那么中午的11点到1点之间是心经当令的。 你慢点说话再记一下 啊， 我的脑筋包 啊，没事，11点到1点之间这两个时间你用一通一贯疗法，可能有的人就是一早一晚，但是你是中午跟晚上。 嗯， 行了，那就说到这儿了啊、 嗯、 希望您有这个见效的时候一定给我打个电话。 嗯、啊，好的、 嗯、好， 那太谢谢你了、啊、 不用谢不用谢，好、 哎、 再见。 哎, 哎, 哎， 提醒一下，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，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，可以在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来进行参与。400-108-1661 400-108-1661 400-108-1661。好的，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。 你好，这位朋友。 是徐主任吧？ 对，我徐桂英，您好、 嗯、 请说、 嗯、 啊。 啊，徐主任您好，麻烦您啊。 啊，不麻烦。 我把我的病情跟您说一说。 嗯、啊，您说。 我这个病啊，将近3年也没看好。 嗯。 我主要症状是什么症状呢？ 嗯。 这个手脚发凉，从膝盖往下，特别凉。 嗯。 哎，而且，就夏天嘛，有时这个腿也老抽筋儿，抽筋拿手非得扳了好长时间才扳过那个劲儿来。 嗯嗯， 这个脚的指头吧，这个脚指头这个前脚掌这儿，哎，指头这儿，老好像里头就是不展或者那么摁得慌那么感觉，非得拿手搓一搓好一点，干一放手了，那还是那样，这是一个情况。另外一个就是什么，我这个肚主要是肚子疼。这个肚子疼吧， 嗯， 是半夜2-3点钟开始疼，哎，前半夜不闲，那不怎么那啥，一疼起来吧，2-3点疼，一直到天亮7-8点， 嗯， 这疼的时候越疼了肚子越憋，最厉害的时候疼的在床上打滚， 嗯， 哎，怎么治都不行，疼的那啥吧，一疼吧，这个舌头还是干，一点水分都没有，后来这不是疼吗？疼了多会儿，这个早晨起来，一疼吧，就那胳膊腿就不带动的。 嗯。 但那疼的去厕所大便。 嗯。 一大便吧，这个就是拉是拉不出来。 嗯。 有时候2天一次是便秘，拉不出来了，拉是就拉好像4-5公分那么长一截屎，不成形，要不拉稀，要不就软便。 嗯嗯。 拉的吧，就像筷子那么细。 嗯。 这一大便吧，这肛门火辣辣的，有时候好像有血，就肛门就翻出来了。 嗯， 翻出一个2个大疙瘩，痔疮嘛。 嗯 嗯，哎呀，疼的就是不行，干憋的是拉不出来。 嗯， 拉拉拉，觉得有屎拉不出来，拉一点不拉了，拿手指一擦呢。 嗯， 这个肛门和沾的屎就，哎，这又拉，又拉一会儿， 嗯、 就是得2个多小时拉完这个便，拉完以后吧，他、 嗯、 老往肛门沾这个屎。 嗯， 就软便，要不就是拉稀。 嗯。嗯， 拉完以后，这个肛门火辣辣的，擦完拿水洗完了以后，天然水洗完了，我抹那个痔疮膏，这肛门就收不回去，这个大疙瘩，抹这痔疮膏慢慢就回去了。现在抹那痔疮膏就不那么出血了， 嗯， 就还是你有疙瘩，疼的不行，火辣辣的， 嗯嗯， 这是晚上，白天嘛，那个不大便的时候，就是好像这个肚子疼的就舌头也不那么太干，也想喝水，但不太干， 嗯， 这就是。嗯，不那么厉害，可以说就没什么事儿。 嗯， 一到晚上前半夜不闲， 嗯， 而且这个睡不着觉， 嗯， 痰也多， 嗯， 一到后半夜就是每天都这样，